好像有句话我从来未曾对你说，也可能有什么样的事情你没告诉我。 蓝色天空一样清澄，红色血腥一样奔腾，难道孤单中的你我今天就这样在树林中沉默？ 告诉我你心动的话， 我们彼此在等待回答， 让过去的误解解开吧。 冬天的雪会在春天融化，明天的笑容 到了一个不能容缓的时候，我感到一个来自末世情怀的怒吼。 蓝色天空一样